己，不要太珍惜，为了生命而飞行，歌颂这大地多自由的声音，穿装的风光又怎样。 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给我们的小歌叫做是梦不落，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。那这样一首歌呢也是孙燕姿早年间的作品了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可以很平凡，但是呢不能够没有梦想。人生呢就像是一次盛大的旅行啊，每一段经历呢是注定珍贵了。我们会用眼泪冲刷生活的酸楚，有些东西呢是没有得到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。每天早上呢我们都有两个简单的选择啊，是睡回笼觉还是起身来追逐梦想，如何选择就全看您自己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继续听歌吧。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 Weezer 乐队带过我们的小歌，叫做是 Island in the Sun， 听听看吧。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一张好的 CD 呢，我想呢应该像一本书一样，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章节或者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啊。比如说从青春的唱到晚年，或者是某种情绪的多个角度啊。那比如初恋的青涩与失恋的苦闷，再或者是围绕同一个主题的片段性的散文啊。那可以从想象力唱到恶作剧，也可以从欢笑唱到哀愁，从离别唱到邂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唱的就是感情当中的离别。那有一点点的酸楚，但是呢，也或许正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来自 Depp。陪你的一念之间，我们来听听看吧。 我从来不敢穿你送的那件毛衣，只敢欺骗自己。冬天比较快过去，所以来不及穿你。我从来不敢打开装满你的抽屉，只敢反锁自己。任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所以月半弯，伴着每对恋人拥抱彼此，不想看，却又把幸福都映在眼里。是羡慕还是妒忌？我不懂沉浸。一念之间，发现你的爱情竟然不见。这几年，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。之前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夜我哭了好几遍，靠得再近也是种亏欠。我不是你随随便可以敷衍。装满你的抽屉，只敢反锁自己。任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所以忘记打开你。月半弯，伴着每对恋人拥抱彼此，不想看，却又把幸福都映在眼里。是羡慕还是妒忌？我不懂沉浸。发现你的爱情竟然不见，这几年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，空洞的可怜。一念之间，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夜我哭了好几遍，靠得再近也是种亏欠。竟然不见，这几年你留下的原来只有谎言，说的再美也无法沉淀，空洞的可怜。一念之间，发现爱情竟然是种危险，这几年我哭了好几遍，靠得再近也是种亏欠。 OK， 来自戴佩妮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一念之间啊。那么之前呢，看到戴佩妮的一期访谈的节目，说到的就是自己的曾经的感情经历啊。每一次分手的离别，也许是当时太过于要强，反而呢受伤更多的应该是对方。但是呢，有一次呢，她在马来西亚的家乡逛街的时候呢，看到昔日的男朋友牵着现任女友的手从面前走过的时候呢，当时的内心呢就会有一些的酸楚啊。那或许她的伤痛呢会有一些后知后觉，所以呢后来我们听到了一念之间，还有街角的祝福这类的情歌。 那逝去的感情呢，我们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抱以美好的祝愿啊，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。所以每个人呢，当自己的爱情结束的时候呢，都要给予对方的是祝福，而不是一些仇恨呢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严爵的《谢谢你的美好》，同样的说明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。 因为我们知道九点钟就会来到，所以不计较，只要彼此可以过得更好。当初爱的是你，当我哭时也是你，在我的身边，让我尝到有被爱的感觉。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我慢慢的慢慢的淡掉。今晚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遍，答应自己不留眼泪。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残酷，心里早预估，谁要说出在一步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得到自由。请你不要 cry like this is a surprise， 哭出来哦，你没平时难耐，我的爱并没有改，是时间作怪。 Girl you know that right。 嘿，到你赶快走开，嘿，到你将停下来，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慢慢的慢慢的淡掉。今晚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面，答应自己不流眼泪。我们在散步，我们在残酷，心里早预估，谁要说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就能够解脱。

歌曲呢是来自王建房的《一个男人》，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同样是带着忧郁还有忧伤，但是呢却不会显得那么的凝重或者是凄凉。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呢，我也想说，男人和女人呢思维方式总会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男人呢认为所有的事情呢他应该自己扛啊，觉得特别男人特别伟大。那其实呢你真的不知道，女人们呢也愿意和你一起来面对所有的险阻，那就算是危险也想来一起承担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男人不必太累啊，我们应该多多站在另一半的角度上一起来思考问题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美满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好啦，希望呢你能够赞成我的这种想法哈。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，我们来继续听歌，我们不要再去讲这些让大家伤脑筋的事情。下面是一首新歌，我们听听看我的搭档董鹏今天为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？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。林志颖推出了全新专辑《我的骄傲》，上一次他发专辑还是12年前，今年恰逢是他出道第25周年，所以新专辑也有些纪念的意味。专辑中收录了三首他出道时期代表作的新编版，其中包括他出道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。歌曲由林俊杰担纲制作人，中间还加入了一段英文说唱，也是由 JJ 录制。这个版本相当符合当下电音潮流的音乐审美。作为林志颖的老歌迷，相信也是一招满满的回忆杀。我是 DJ 董鹏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林志颖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。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，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，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，如果你懂请你别走、哦、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踪，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，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，不是每个邻居有美好回忆，有我相信只有分离，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，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，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，如果你懂请你别走、哦、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踪，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，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，

努力啊，趁着梦想往前，别怕黑，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，逆着风也要盼望，很受伤也要勇敢。亲爱的你，别在意，别管一路风和雨，做自己，星光多么的美丽，静静我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，只要你不怕风雨，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。 哇，那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萧煌奇带过我们的逆风飞翔啊。那么萧煌奇的音乐的内容听起来呢，就很有生活的一种真实感，有一种很踏实也很朴实的情怀在其中了，让人呢很容易被之感动啊。那也许呢，这就是他追求的简单的快乐。有些事情呢，有的人呢看见了却未必真正能看见，而有的人呢看不见却看的是更加清楚了。就像是我们的生活需要用心体会呢，才能够读得懂看得懂哦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美国的女歌手 Mariah Carey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的是 Emotion。 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充满着自己的激情四射的活力。那我是春晖，接下来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. Power Music.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